场莫测。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哲。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那么在今天的资讯部分，我们将会关注到上半年中央企业净利润首次突破10,000亿元。三部门印发网络产品安全漏洞管理规定。北京快递绿色包装使用规范10月开始实施，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达到90%。京东宣布全员涨薪2个月，14薪涨到16薪。那么资讯过后呢，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您聊聊新能源车企啊，最近是纷纷把展厅开到了热门的商圈。那在这种砸重金抢地标的背后，都反映出了哪些问题呢？也欢迎听众朋友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可以来和我们聊聊啊。这个汽车展厅开进商场，您怎么看呢？包括有关造车新势力，您都了解多少呢？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上半年中央企业净利润首次突破10,000亿元。13号，国务院国资委公布中央企业交出了亮眼的半年成绩单。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7.1万亿元，利润总额1.31万亿元，净利润1.02万亿元。其中上半年央企的净利润首次突破10,000亿元。再来关注三部门印发网络产品安全漏洞管理规定。1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印发网络产品安全漏洞管理规定，从2021年9月1号开始实行。任何组织或者是个人不得利用网络产品安全漏洞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不得非法收集、出售、发布网络产品安全漏洞信息。明知他人利用网络产品安全漏洞从事危害网络安全的活动的，不得为其提供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等帮助。那么网络产品提供者、网络运营者和网络产品安全漏洞收集平台应当建立健全网络产品安全漏洞信息接收渠道，并且保持畅通，留存网络产品安全漏洞信息接收日志不少于半年的时间。好，咱们再来看看，在13号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孙国峰表示，当前我国经济稳中向好，物价走势整体可控。去年应对疫情期间，人民银行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今年上半年货币政策基本回到了疫情前的常态。 下一步稳健的货币政策坚持以我为主，主要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和物价走势，兼顾内外平衡，总量上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价格上巩固贷款实际利率下降成果，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下降。孙国峰还表示，此次全面降准是我国货币政策回归常态之后的常态化操作，货币政策取向没有发生改变。下一步，我国稳健的货币政策将坚持以我为主，稳字当头，坚持正常的货币政策空间，根据国内经济形势和物价走势，把握好政策力度，兼顾内外均衡，同时密切关注国内国际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咱们再来关注，今年服贸会的时间确定了，将首次设置数字服务专区。商务部13号召开2021年服贸会专题新闻发布会，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从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服贸会将于9月2号到7号举办，首次设置数字服务专区。我们来听报道。 发布会上，北京市商务局局长阎立刚介绍说，本届服贸会将突出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并首次设置数字服务专区。 数字服务专区位于国家会议中心 E3、E4 馆，重点邀请 5G、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国际国内数字服务的龙头企业，突出展示全球服贸易领域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最新前沿、最新成果和技术应用。 另外，8个专题展也将展示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下的新业态、新模式和新发展。 北京市呢，也将充分利用这次服贸会的机会，展示北京在两区建设上，这个数字经济、数字贸易这方面研究、实践、创新的成果。 目前数字服务专区已经有亚马逊、佳能、日电、阿里、京东方等39家境内外知名企业报名参展。北京市商务局副局长孙瑶介绍说，有105个境外国家和地区的138家境外及驻华机构确认线上或线下办展办会。 除了爱尔兰驻华使馆、日本贸易振兴机构、瑞士欧中企业联合会等多次连续参加服贸会的老朋友之外呢，还有近40家国际机构为首次参加服贸会的新朋友，像德国的联邦外贸与投资署、德国海外商会联盟将联合德国巴伐利亚州、柏林市等7个州首次组织国家展馆，进行全方位的展示推进。 今年服贸会8个专题展及专题配套的论坛会议将首次在首钢园区举办。北京市商务局局长阎立刚介绍说， 5月底13个封闭场馆主体结构施工完成，进入封闭施工阶段，预计7月底前项目建设将全部完成并达到竣工验收条件，正式开启布展和调试的工作。 好，欢迎回来看看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想邀请朋友们来和我们分享一下，现在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车企把展厅开进了商场，大家怎么看呢？我看到我们的朋友们都有一些比较感性的认识，比如说宝姐姐觉得，哎，我感觉这些汽车展厅开进商场好像是扩大了他们的经营范围。包括哥大爷说，哎，这个是不是为了吸引眼球呢？情未了说，感觉特别的高大上。所以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就可以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了。包括您可以聊聊关于这个展厅开进商场您怎么看呀，包括造车新势力您都了解多少呢？欢迎您随时和我们留言。好，我们接着来关注一下资讯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27.1%，连续13个月保持了同比正增长。 13号上午，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李奎文介绍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连续13个月保持了同比的正增长，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的最好水平，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态势。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18.07万亿，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27.1%，其中出口9.85万亿，增长28.1%，进口8.22万亿，增长了25.9%。六月份当月，我国外贸进出口3.29万亿，同比增长22%。我国外贸进出口已经连续了13个月实现同比正增长。和2019年同期相比，今年上半年的进出口增速依然高达22.8%，我国对外贸易稳中向好，表现亮眼。再来关注，中汽协表示，七月上旬11家重点企业汽车生产完成38.9万辆，同比下降37.5%。13号，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根据行业内11家汽车重点企业的寻报数据整理显示，2021年七月上旬，11家重点企业汽车生产完成38.9万辆，同比下降了37.5%。其中，乘用车生产同比下降36.2%，商用车生产同比下降43.9%。再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方面，13号大小指数分化明显，沪指走势较强，创业板指宽幅震荡走低，两市成交额连续第9个交易日突破了1亿元，个股涨多跌少，低位题材股表现突出，网络安全、白酒股开盘走强，低位游戏股、煤炭、钢铁等盘中轮番拉升，碳中和概念股全天表现强势。那么在盘面上，光伏建筑一体化、碳中和、云游戏涨幅居前，半导体及元件、钛白粉、鸿蒙概念跌幅前列。那么截止到13号收盘，沪指上涨0.53%，报收3566点，深成指上涨0.18%，报收15189点，创业板指下跌0.56%，报收3514点。再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快递绿色包装使用规范10月开始实施，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达到90%。北京市首次制定的快递绿色包装使用和评价规范将在今年10月1号开始实施。这项规范规定了寄递企业邮件包装和快件包装的绿色使用要求、操作和管理要求以及评价等等内容。其中，在减量化要求当中，明确提出寄递企业对于电商快件的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达到90%，寄递企业宜优先采购使用免胶带包装箱。在循环使用要求当中明确，寄递企业应在同城快递当中推广使用循环箱、生鲜保温箱等可循环的包装。咱们再来关注一下企业方面的消息。2020年，中国网络视频市场规模达到2412亿元，同比增长44%。中国互联网协会13号发布了《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报告显示，2020年中国网络视频市场规模达到2412亿元，同比增长44%。数字音乐产业市场规模达到732亿，同比增长10%。网络视频活跃用户规模达到10.01亿，网络音频娱乐市场活跃用户规模达到8.17亿，同比是分别增长了2.14%和7.22%。京东宣布全员涨薪2个月，14薪涨到16薪。 京东集团宣布，从2021年7月1号开始到2023年7月1号，用两年的时间把员工的平均年薪由14薪逐步涨到16薪，在2021年7月1号之前的基础上直接涨薪两个月。这次涨薪并非是全员实行，那么京东的员工分为 MPT 序列和 OS 序列，其中 M 是指管理， P 是指项目经理，T 是指产品和技术，而 OS 是指基层员工，比如说分拣员、配送员等等。本次加薪 MPT 序列是全覆盖， OS 序列会对部分地区和部分工种进行加薪。再来说说五八同城和人人车达成合作。13号，五八同城宣布和人人车达成合作，未来人人车将继续深入二手车产业，通过连接五八同城二手车、五八同城优信拍等平台的资源，提高二手车的交易流通效率，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再来关注一下，腾讯收购搜狗获得无条件批准。入股八年之后，腾讯终于将搜狗揽入麾下。7月13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了20起无条件批准经营者集中案件，其中包括腾讯收购搜狗股权一案。这意味着腾讯一年前向搜狗发出的私有化要约，最终是获得了监管部门的批准。据介绍，2020年7月份，搜狗发布公告，确认收到来自腾讯的初步非约束性提案。那么在这之前呢，腾讯持有搜狗约 39.2% 的股权以及 52.3% 的股票投票权，这也是搜狗单一最大股东。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官网13号公布的最新信息显示，这项收购已经获得了无条件的批准。那么交易一旦完成，搜狗将成为腾讯的全资子公司，搜狗的美国存托股票将从纽约证券交易所退市。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条其他方面的消息。谷歌因版权纠纷被法国监管机构处以5亿欧元的罚款。根据央视新闻客户端的消息，当地时间7月13号，法国竞争管理局以未能与法国出版商就新闻内容付费进行善意谈判为由，对美国谷歌公司处以5亿欧元的罚款。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和青龙网。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会连线嘉宾来和您聊聊这两年新能源车企是纷纷把展厅开进了热门的商圈，那在这种砸重金抢地标的背后都反映出了哪些问题呢？欢迎听众朋友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您在首页找到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就可以来和我们聊聊这些汽车的展厅开进商场您都怎么看，包括有关造车新势力您都了解多少呢？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互动交流，咱稍后见。 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15分，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各位早上好，我是美哲。还是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随时收听我们的音频直播。那么在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来和大家聊聊啊，新能源车企对于线下流量的一个争夺。其实早在2013年呢，特斯拉就把在中国的第一家线下体验店落户在了侨福芳草地。那在这个整体店铺类型偏向小众高端、非常具有艺术氛围的商场当中，消费者对于当时售价不菲的特斯拉也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品牌认知。大家也非常惊讶，一个汽车品牌居然把 4S 店开进了商场。那到了现在呢，引入造车新势力已经成了商场的重要 KPI 之一。那如今为了抢占各个热门的商圈，新能源车企更是不惜付出比零售业高达数倍的租金。那在这种砸重金抢地标的背后，或许也是他们对于商圈客流红利的一个强烈的渴望。那么我们如何看待这些出身互联网的造车新势力开始新一轮的线下跑马圈地呢？下面的时间我们也来连线我们的老朋友独立投资人赵晨。你好赵晨老师。 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刚才我们说啊，就是很多新能源的车企这两年都是把自己的一个线下的体验店开进了热门的商场、热门的商圈，无论是固定的展厅也好，还是一些临时的展台也好，哈。想先请赵晨老师来给我们，比如说举几个例子，如果一个车企想要在热门的商圈、热门的商场拿到一个好的店面、好的位置，这个真金白银的投入究竟有多大呢？ 是这样，这个大家好像都已经感受到这个现象了。那么尤其在北京，我们经常逛商场就会发现，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在侨福芳草地，包括在三里屯的通营，对吧，这些都是属于现在网红啊，以及是年轻人们的流量的网红圣地吧。那么我们就拿这个三里屯来举例子啊，因为三里屯最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奔驰推出了一家自己的这个体验的餐厅 4S 店啊，就楼下是 4S 店，然后楼上是一个餐厅，也是非常非常新的一种业态。那么就以它为例子啊，这个通营这边一楼的这个租金呢是每平米55元每天啊，这个已经远远超过我们在北京国贸商圈最好的写字楼了啊。当然这个商场的租金肯定是不便宜。那么第二的话呢，因为车企的这个空间展示要求比较大，而且装修投入呢现在又有充满了科技感跟时尚感，对吧？甚至还要放非常非常多这种潮流的这种设计的一些这些摆件在里面。那么基本上这样的一个空间要想满足一个车企的车以及车子用的文化科技展示的话，基本上都得在500平米以上。那我们按照这样一个简单计算的话呢，随随便便的一个在这样区域的汽车体验中心至少投入都得在1000万元以上啊，一家店，这个还不算车钱啊，还不算这个放到这个店里面的。对，非常非常高。但是其实我们也发现现在车企呢还都在这么干，对吧？所有的商场的一楼啊，我们都能看到要么就是快闪店，它放在一些之前我们做这些比如地产广告的这些区域，对吧？一般会有一些地产商的展位啊，有一些会有这种婚庆的这种品牌的这种展位。现在这些展位基本上全都被车企拿走了，对，都在做这种临展嘛，做这种汽车的这种体验的临展。所以这是一个挺普遍的现象，而且投入即便在这种商场做快闪店或者做这种临展店，投入也都不低啊，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个位置其实是比固定的门店的位置是要贵很多的。 是， 所以现在我们也看到了，像蔚来呀、理想呀，很多这些国内的中高端的这些国产的中高端的这些新能源汽车的品牌，他们也把这个自己的门店直接就开到了这个商场里面，变成了这种固定的展店啊，也就跟着商场其他业态一样，然后在一楼临近这个人流量位置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C 位的这个位置，然后开了自己的门店。对，这个是现在一个普遍的现象。结论就是成本很高，成本都很高。对。 刚才赵晨老师跟我们说啊，虽然成本很高，虽然真金白银砸进去不少，但是仍然有很多的新能源车企对这样的做法是趋之若鹜，大家都在抢位置。包括今天我们的留言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在针对这个话题和我们互动，比如说燕林就觉得这些车企这样做可能也是想在一定层面上去树立自己的一个品牌形象，去广撒网嘛。包括大家都说的这商场人气儿特别旺，人流量大，那你这个品牌的 曝光度首先是有一定的保障的。那下面想请赵晨老师来跟我们说说啊，花了这么多钱抢到了一个好的位置，这背后究竟对于一个车企它有多少哪些层面的意义呢？包括这个效果究竟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 嗯，好的好的。首先其实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产业的前景是非常好的。嗯，咱们都知道现在国家也有这个碳中和的大的国策啊，国家战略推动。那么新能源汽车跟这个充电呢，一定是在应用啊，在这个大的国策推动下最好的两个应用产业，是离我们百姓生活最近的。那从这个2019年到2020年，我们可以看出来整个新能源汽车增加了111万辆，大概增长了30%左右。在2021年啊，今年其实我们也是经历了疫情啊，这个包括我们现在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的是在第二季度。这个汽车新能源汽车的销量增速更快了，在上半年就已经突破600万辆，但是基本上超过了这个去年的全年的水平了。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行业啊，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它的销售一定是它的生产一定是跟销售去成正比的，它是一个拉动的关系。所以首先大家从无论从啊家庭还是从我们在整个的这个工作生活中，我们对于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消费的概念已经开始不需要普及了，就大家已经接受了新能源汽车这个概念了。关键就是我们要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去触达它，以及在什么样的场景下去做决策，这个很关键。所以就继续回答主持人问题啊，就是为什么他们会去选择线下的这种商场作为流量的入口？ 哎， 首先我们都知道，咱们第一批的这个车主啊，就先说我们汽油车的车主， 嗯， 我们很多都是在传统的 4S 店去购车的， 没 错。也就是说，传统的 4S 店的模式其实是教育了整个中国甚至是全世界的第一批车主的。 嗯， 那么在那个时期啊 ，4S 店往往就会集群化，就会集群化。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啊，车是一个家庭中单体消费品最大的消费品，就单体消费的最大消费品。在这种单体金额非常大的消费品的选择上来讲，一般来讲，家庭跟个人他都会相对理性，对吧？这都是相对会理性的啊，他一定要 千挑万选，嗯。 哎，对对对对对，这也是不小的一笔支出吧？对。然后第二的话，你会发现汽车的广告已经无处不在了，从电梯间，从楼宇。从我们手机的开屏，从我们去浏览这些短视频甚至是新闻的中插，都有大量的汽车广告。还有就是我们以前在电影院人比较多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电影院的硬钱广告除了银行就是汽车类的广告。也就是说汽车类的这个厂商啊，品牌商他们在整个广告投入上就是很大，除了线下开店之外，本身来讲在各类媒体上的广告投入也很大，所以我们会非常非常容易就触达到这些信息了，对吧？ 嗯， 也就是说我们过去接触这些汽车的信息，一，我们就是通过所有的广告平台分发我们接受到这个信息了。第二，我们一定要去 4S 店开一遍啊，所有车我喜欢的车型我要去比较一下，甚至可能拿出一整天的时间来，因为要去试驾嘛，对。所以其实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来讲，大多数人是接受体验式消费的，在买车这件事情上，就很少有人我看了一个广告那我在电商上就下单了吧。 嗯， 这可能是一个最后的环节，而是其实你已经试驾过了。 对于这个大件消费啊， 选择了一次促销。 是，对于大件消费，当然还比较相信眼见为实啊，起码我得去线下看一看，试一试，心里有个谱，再去进行这种大额的消费。嗯， 对，所以它的这个去电商化的这个痕迹一定是很重的，就是它反而是电商现在很难去，这个靠促销也好啊，靠电商的这些。节日也好，它很难真正拿下来这部分汽车的这个消费用户。那么第二点就是，其实他们现在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他们开在商场啊，一般来讲还不单单是只是选择商场， 嗯， 他还非常看重选择商场的这个调性，这个调性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像这个，因为刚才其实主持人开场的时候在讲特斯拉，就我觉得特斯拉在这个乔福开他的这个第一家旗舰店也好，或者说啊概念店、体验店也好。那么非常非常像当年苹果手机在三里屯开的第一家店， 嗯， 你会发现就是这种顾客来去现场，体验啊，这个包括看讲解呀，啊，包括现场看实物啊， 嗯， 就这样的一种感觉非常非常像当时苹果手机在这个三里屯的这个感觉，甚至可能在首发的那天，把新款新车首发那天会排起非常非常长的队， 嗯， 这已经变成了这些比较知名的品牌商他们一种常规的操作方式了。 嗯， 对，所以你会发现咱们有很多国产的这个车企它也在不断的进入这些商圈，一方面是商圈好，第二这些商圈有特斯拉，对吧？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大家想开着特想挨着特斯拉开店。就我们发现很多很多中国的品牌，像 喜茶还愿意挨着星巴克开，它的战略就是咬住星巴克。 嗯， 所以你会发现有星巴克的地方，基本上一线城市它都会有喜茶这两家店的一个体系。 这算是、 啊、这就是瞄准了更一部分用户。对，对 嗯、这算是拦截竞品的一种策略，是吧？ 对对对， 嗯、 一部分是拦截竞品，第二就是跟竞品在一起，它要形成同样的调性，就是你看我也不差。啊，因为我记得在上海的几个商圈，我就看到喜茶跟星巴克一定是在同一侧，在同一侧，然后对门开的。 嗯， 这就是完全就感觉是我就是站在你旁边，而且我像你一样强的那种感觉。一方面啊，就我觉得是在品牌曝光上，他希望能够去跟一个更好的品牌共同出现，提高自己的品牌调性。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节省广告费的一种打法啊。第二的话，确确实实时间长了，大家也会认为那他们。在商圈的招商方面来讲，那大家选择的一定也是调性一样、品质一样的这样的品牌在一起，所以慢慢的，消费者也会被这种直观的感觉啊就带起来了，就会去接受它的品牌，甚至是它的品牌带来的溢价啊。因为你会发现，咱们国产的新能源汽车价格差距挺大的，对吧？有几万块的，也有这个四五十万的。那这个差距究竟在哪儿呢？很多是科技在讲故事，那更多的是品牌在讲故事。因为好像从科技感上来看，差距不是那么大。对，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在这个无论是商场投放。这个开店还是在商场里面去选择跟谁站在一起，这些背后啊都是基于一个品牌的升级以及一个流量的主动捕捉。因为线下的流量它其实相对固定的，因为我也做过一个分析啊，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品牌它现在是在这个不同的商场开，比如说像我们昨天在整个材料的时候在聊这个理想ONE，他选择的是蓝港啊。后来说为什么他选择蓝港呢？因为理想ONE定位的是奶爸， 奶爸车 卖蓝色港是奶爸车，对，所以蓝色港湾你会发现这个有很多以家庭出行为单位的这种消费组合，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啊，是带着一个宝宝，甚至带着两个宝宝。那这种情况下，他们基本上可能就会有他们的选择，甚至可能在三胎政策下，大家选择七座啊。就我还挺看好七座的新能源汽车的，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未来就选择了三里屯，它的定位就是我就是国产特斯拉，我甚至我要超越特斯拉，所以他就一定要选择这个三里屯区域。然后呢，小鹏呢是选通州万达，那他是选择了第一梯队性价比最好的商场，也选择了对于性价比这个最看重的一批消费者啊。然后 Polestar 最纯粹。就在桥头方老弟，就挨着特斯拉，所以就是大家的这个打法，你会发现 也很明确， 它是有自己的用户画像，对，也有自己的用户人群的这个主动分析。他们其实在整个开这个店的选择上来讲，背后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下了很大的功夫吧。 嗯， 对，我觉得这些车企都还挺用心的。对， 是，在考虑店面的位置的时候，像这种流量，包括商场的气质，包括周边是不是有像特斯拉这样的竞品的品牌存在，可能都是我们这些新能源车企在布局自己展厅的时候要考虑的一些问题哈。我看我们平台上有一位牵着蜗牛去西藏，他有个观点我觉得挺有意思，他说我觉得汽车的展厅现在越来越多的开进商场，我觉得这说明造车新势力，我们新能源汽车的造车门槛是降低了的，是不是现在新能源汽车成了一个很大的智能玩具，所以对于我们普通消费者来说，可能我们现在离新能源汽车的距离，心理距离感觉是越来越近了。我们可能出门遛个玩啊，逛个街，我们就能去看一看这些汽车，去逛一逛 4S 店，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不知道赵晨老师对于这个观点您怎么看？就是我们的是不是造车的门槛降低了呢？才导致这些新能源车企他们把自己的品牌布局在商场里面。 嗯，我觉得造车门槛降低，也可以这么讲，但是我觉得更好的一种说法是，中国制造越来越强了。 嗯，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刚才在刚开始的时候，我聊了两组数据啊，一组就是汽车的保有量，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以及新能源汽车保有量的这个基础上的一个增量，你会发现我们造车的这个产能在不断的提高，在不断的提高。那这个产能背后的提高呢，一定是来自于我们的生产工艺，以及我们的这个生产技术的不断的优化跟迭代。你会发现。国产车的造型现在也很漂亮，对吧？然后我们无论从内饰啊，从外观呢、啊，还是从我们实际驾驶的过程中，其实反映出来的这些问题，哎，都在不断的变得更好，对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会发现，真正阻碍这个行业发展的，可能我觉得现在就是车牌，就是车牌，对吧？我们都知道摇号比较难，对，如果抛开这个车牌问题的话，我认为啊，这个一个车，购买。有点像一个家庭的一个奢侈品的购买，就是比如说你买个包，或者说你对吧，做一次非常大的这个海外的这个购物消费，其实你花的这个钱差不多是差不多的。所以我觉得车可能会越来越便宜，就两极分化啊，就是这个不断去打造这个品牌的这个车企，它会慢慢的去 拉断我们对于传统新能源汽车对于这个价格的认知，它会一路往上走，因为它对标的就是这些啊进口车啊，甚至是 BBA 这些，因为 BBA 现在也在做这个新能源汽车嘛，对吧？但是在新能源汽车整个这个我们叫新势力，新势力是指什么呢？就是指这个是非厂商品牌，对吧？就是自己独立出来的这个新车品牌，而不是像这些上汽啊、一汽啊、北汽他们孵化出来的这种新能源汽车品牌， 往往很具有互联网气质。嗯， 哎，没错没错，对，就这类品牌，你会发现它很像互联网公司，它有自己定义品牌甚至定义行业的能力。就这里面就有一个细节啊，可以发现小米也开始主动招募自动驾驶的人才了。大家说啊，小米也要开始造汽车了。所以其实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会有人在聊，哎，啊，是不是这个造车门槛特别低？那将来我可能是一个。我可能是一个普通的消费品公司，我也可以去造车什么，其实不需要造车，你就需要把你最核心的东西去跟它去融合就好了。 嗯， 小米为什么要去做自动驾驶，为什么要去造车，是因为它的手机用户多。如果小米将来的这个手机，因为我们都知道手机现在是人占用人这个时间一天啊时间最长的这个装备就是手机了。等于说如果说手机作为一个入口的话，那我手机是不是可以将来无论从操纵汽车还是从操纵汽车里面的功能来讲，手机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控制器，所以手机厂商是一定要接入到汽车厂商的。你像华为现在已经开始跟多家车企进行合作，为什么？他希望把他自己的鸿蒙也好，把他自己前面的这么多的用户也好，这么多的信息功能他都能跟汽车打通，那么汽车跟手机跟人就三位一体了。这其实也是大家都看好这个行业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方向。因为像在北京这种堵车比较厉害的城市，一天花在车上的时间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人大有人在，那这个时间也是很宝贵的，对吧？所以其实在这些思考上来讲的话，我觉得汽车它已经变成了一个未来啊，有可能已经会变成一个独立的消费场景，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因为人在这个里面至少要待两个小时，对吧？这两个小时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我觉得营销的一个空间吧。对， 嗯，刚才我们分析了很多关于这些造车新势力入驻商场能为企业带来什么。我觉得反过来，下面的时间再请赵晨老师跟我们说说，就是引入这些头部的新势力能为我们的商场、为我们的商业地产带来什么呢？您怎么看？ 嗯，对，现在其实啊，对于商业地产来说，他非常非常喜欢的是，就是他希望能够把更大的面积去交给某一个品牌，因为这样他管理起来也轻松，对吧？如果同样2000平，我开了这个，如果说我是做小吃店。哇，那我可能能开20家店啊，甚至可能更多，开50家店都可以啊，对吧？如果开小吃店的话，但是如果2000平，我现在开2个汽车的品牌的体验店或者授权店，那么它的管理起来会看得非常非常简单，而且呢，这些汽车品牌的这个背后啊，基本上都有非常强大的股东，要么是整车的制造商，要么就是非常知名的风险投资机构，所以他们在整个跟商场在做这个商业交付方面来讲，他们一般来讲不太会违约。因为装修成本也很高，你装修完了以后再违约，这个成本非常非常高。第二呢，这个金主爸爸呢也比较有钱，所以不太会出现这种付不起租金的情况。但是小吃就不一样了，对吧？虽然小吃也是商场非常重要的流量，我们都知道年轻人去商场的选择可能更多的是先选择吃，对吧？所以这个小吃街你会发现一定是这个网红商场里面必备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只要有稍微的这种经济的震荡或者天气的震荡，他们生意就会特别特别不好，他们在长期对抗风险能力上是比较弱的，对商场来说管理他们是比较头疼的。所以从商场面对这个大客户管理层来讲，那么首先这些车企都是大客户啊，他是愿意去把大的平米数交给某一个品牌去做，这样来讲他管理成本比较低，然后呢这个获得的违约的这种可能性也比较低，这是非常好的一点。第二呢，就是大的空间展示是非常容易去提升商场的气质的，你会发现越好的商场它一定会有那种超大的这种店啊，无论是这个展示这个汽车的这种类似 S 店的这种方式，第二可能有一些大的集物店，对吧？甚至一些大的体验空间、儿童乐园，就像这些大空间，哎，门面一定需要这个大开间，对吧？我们叫大开间，从外面可以看到，进去以后也能看到，你就发现啊，很通透、很亮，一下就能够把整个商场的气质提升上来啊。门面店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汽车恰恰它的科技感，这个厂商以及品牌商在里面投入的这些广告营销的策略，啊，以及各方面的这种文化创意的导入，你会发现现在很多造车新势力的店里面融合了非常非常强的文创跟科技因素，比如说，像上汽他们在这个上海做的这个店，还有现场的游戏体验啊，就是你如果在这儿，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商场里面你是不能把车开走的，但是你可以坐在这儿体验一下我的车的模拟驾驶，啊，就像一个大的游戏厅一样，很热闹，很多人在这儿，对，然后顺便把这些车里面的各种各样的装置去进行改装啊，做现场的这种改装车的这种体验，其实他们已经把这种互动性做到很极致了，就像一个游乐园一样。所以其实这个是我看到的他们给商场带来的一股新的 活力以及整个商场调性的一个提升。 嗯，是，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哈。白猫黑猫说，我觉得这些造车新势力靠先发取得了一定的优势，但是就像龟兔赛跑一样，新势力造车的技术储备和造车经验、产品供应链以及议价权和那些大厂可能还有所欠缺。一旦大厂转型新能源之后，那这个造车新势力未来的前景又如何呢？包括刚才其实赵晨老师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很多的传统车企也都纷纷推出了自己的新能源的品牌，包括在商场开店，咱们说这件事儿也不是造车新势力的一个专利。那最后一点时间，我觉得让赵晨老师跟我们说说，您怎么去看，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传统的车企，从把自己的展厅从郊区挺入了城内，和我们的造车新势力一决高下，您怎么看待这个未来的一个前景？ 嗯，首先呢，那个新势力，我觉得它的特点是融资快，烧钱也快。营销敢为人先，这是我提炼的几个观点啊。 嗯， 因此它非常快能够切入年轻人的市场，那么这个是它现在抢夺的市场先机，所以它正在提前布局下一代车主，这个是我看好它的点。但是呢，老牌的车企呢，整车企业非常厉害的就是人家有非常非常好的工业基础、生产基础， 嗯 啊，就是你未来再强，未来用的整个生产线其实是江淮的嘛，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呢，在这样老势力的整车企业里面来讲的话，他们线下的渠道很广，他们除了商场，依然还有大量的4S店渠道。啊，以及有这种汽车公园、主题公园这种，就是叫大的这种汽车产业集群的这种渠道资源，维护成本也比较低。为什么？因为它是整车厂商，整车厂商拿配件也好，然后做快速反应也好，人家都有非常好的维保的这种成本控制能力。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车的本身，除了这个驾驶系统以外，车还有很多很多基于工艺的东西，就基于这个汽车工艺本身的东西。这些东西啊，是需要真的有积淀、有持续投入的，否则就不会有像 BBA 这些品牌能够经久不衰的站在我们消费的塔尖上，对吧？还有更好的这些车，所以在持续研发能力投入上，然后整个这个工业产能的整合上来讲，甚至是将来如果疯狂打价格战的时候，老车企一定能胜出。对，这个其实是新老势力的这个各个特点。就我觉得最终可能大家会形成一种什么样的格局呢？就是新车主终有一天也会变成老车主，他所看重的是基于他不同年龄段消费的一个价值选择偏好。就可能在年轻的时候，我会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去选择一个很漂亮、很炫， 嗯、 啊，一定要去 很潮流、 光彩、照人的这样的一个潮流的车型。 嗯， 那么随着可能我成了爸爸妈妈，我有二胎、三胎以后，我会去选择稳健型的这些啊七座车啊，或者怎么样，或者说我会对这个车的包裹性啊以及舒适性，甚至是安全性要求就会更高。 嗯、 那可能这些在这个新势力跟老势力的竞争过程中，或者在大家的角逐过程中，这个消费者会随着年龄的变化去做出不一样的选择。这个我觉得各有各的优势啊，对，各有各的优势。 嗯、 所以呢，我其实挺看好老势力去切入到新能源汽车的，因为它会还原这个行业一个真相。我们都知道，很多新势力的这个品牌虽然车很好，但是维护保养跟服务这些方面来讲，它是不具备这些老牌车企的这种经验的。 嗯 啊，因为它是需要行业积淀，需要非常非常深的行业积淀，尤其是安全性这个问题上，你的车卖不出去那么多辆。就决定了你一定没有得到过那么多次实践的安全测试， 嗯， 对吧？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车也好，你去越开越反馈很多新的问题，我才能够通过处理问题，然后去不断升级我的车辆的。如果本身你的保有量不够，你是很难获取这些数据的。所以，其实老势力在不断下场的过程中，也有它的先发优势，就是它先于这个行业所沉淀的用户以及整个车的工艺数据。这个也很重要，对， 是从这个层面来讲，我们的造车新势力其实任重而道远，后续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还有很多很多。那关于这个新老势力未来的一个竞争格局会走向何方，我们也是拭目以待了。好的，非常感谢赵晨老师带给我们的介绍和分享，谢谢您。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再见。好的，听众朋友，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财富新动力的全部内容了。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节目的回放。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主持人美哲。明天早上9:15，财富新动力，咱不见不散。